我害怕你的呼吸，我害怕太近距离，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